车仔小将罗拔坚尼地在 Instagram 上了两段影片，一段呢就影住个保安啊瞓紧觉，就留言话醒下啦 China 咁样。咁另一段呢就注明系 Poxer China,Poxer 我唔知有冇读错啊，即系葡萄牙语 fuck 嘅意思啊。哇 ,fuck China 喎咁严重。咁即系惹嚟咗呢个人民网同埋内地网民嘅声讨啊。我见到今日车仔嘅官网呢亦都登咗道歉启事㗎啦。啊，但系我想讲系奇怪啦。乜内地嘅网民系上到 Instagram 嘅咩？啊，证明好多人就即系可能翻开场睇开波咁样喎。喂，咁唔争在，既然突破封锁啊，睇埋另一个波啊，刘晓波啊，不如睇下，唔系更加值得你关注咩？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天气咧其实继续不似预期啊，一点钟黄月，三点钟除夏，五点钟八号风球，喂七点钟喂除夏所有风球，喂天气反常，喂系咪有莫大冤情啊？喂，得闲咧就听下强国收还者，咁大家咧就知道多啲啦。我系强国收还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者。我终于谂到我隐言系可以卖广告啊！ 隐言点样卖广告啊？ 头先咪卖咗咯。 啊，我听唔到。 你唔听我讲嘢。 有卖到咩、 啊？算啦算啦，冇嘢。 卖咩广告啊？ 卖强国生还者广告。 我以为卖芒贴广告，明明听唔到 芒贴。芒贴，我觉得咁好嘅嘢咧，唔需要再卖广告。我哋即系太即系基本上我几实用嘅，我自己用紧。 系啊，即系点解你有人咧留言问我哋啊？点解集集喺度讲个芒贴？你有所不知啦。阿 Win 咧就摆咗几亿啊，三亿啊。三亿嚟入货入呢个芒贴，咁我哋而家卖咗几多啊？三亿入咗好似系2000多万张，咁而家卖咗三张，咁即系都仲系有2000多万。 唔系，即系嗱，张阿 Vin 嗰啲咧就免个浸嘅啫， 都系，咁但系摆住2000多万张。 佢基本上佢投资嘅物铺都唔止个数啦，咁但系咧唔紧要嘅。 投资系铺嘅，如果离晒铺噶嘛，咁你投资芒贴呢个就真系，即系佢唔预期系咁样噶嘛，而家卖咗三张。 系啦，咁咧所以各位即系中意强国生还者，又用电话嘅朋友咧，咁可以买嘅。咁如果冇个 smartphone 嘅朋友，我就唔勉强大家啦。 唔系求其，即系买下啲唔知你要保护嘅嘢都得噶。啊，你话觉得你而家把间尺好需要保护咁样都可以查落。 唔系，又或者你咧头先我哋嗰个节讲书，咪查落本书咯。 系啊，嗰啲书嘅封面咧，系啊，保护下咁样。今集咧我哋讲波嘅，咁因为咧阿 Win 就即系我哋第一节嘅时候都类似讲过嘅，即系我哋阿 Win 真系劲啊！星期六咧就搭私人飞机翻嚟。就陪我睇呢、這个利物浦， 我坐包厢喎、 啊， 你哋 系啊，嗰日啦，阿 Win 喎、 啊， 我呢啲掹衫味嘅啫，阿 Win 系咁要包个包厢嚟睇噶啦。 咁跟住边个啊？古天奴上嚟同你哋握手啊嘛？ 冇，唔系，阿高普，高普又系食饭，跟住阿 Win 话迟啲先同佢倾咁样。 系，唔系高普嗰啲就唔系约你哋食饭，高普系即系要报告俾佢老细听， 想埋嚟攞钱， 即系同埋报告俾老细听，即系阿 Win 系老细。 阿 Win 就未必理佢啊嘛，挂住喺包厢同我饮酒咁，饮到醉晒啊嘛。我哋劲啊，我哋因为好热啊，香港嘅天气真系，我哋一饮咗400多蚊啤酒啊，每人即系饮4L啊，每人有啲离谱啊。 大球场饮酒好贵啊，所以我知阿 Win 有钱啫，咁样饮法啊嘛。 但系真系唔知点解咁样饮下睇下波饮下几惯嘅。咁啊，但系英超嘅气氛系好嘅，所以我就唔系中意利物浦嗰扎，我仲输埋钱添。阿 Win 同我对赌。输咗百几粒俾佢， 我百几粒免嗰浸啊！ 系佢啊，免嗰浸，我大我伤啊！咁啊，跟住即系但系嗰个气氛系真系冇得顶嘅，尤其是即系我不得不佩服利记嘅球迷嗰种凝聚力啊！即系嗰个嗰、那个系咩啊 ？You Never Walk Alone 嗰首 换歌 啊，系你会见到嗰班人系近乎一种宗教嘅狂热啊！嗱，我哋成日话我哋应该几咁爱国啊，国民教育嗰啲咧，如果当你有一日，你能够令到有一班人系聚集埋，自然地系好似当日喺大球场嗰度唱 You Never Walk Alone 咁样嘅态度去唱国歌咧，我觉得你呢个国家真系好劲，可以系好值得你去爱戴啦。唔系用啲强迫嘅原因，唔系用啲经济原因，喂，唱歌有钱派咁样，系啊，你真系要真心诚心地，啲利物浦波衫，啲利物浦迷都唔系有钱分啊，咁样经济嘅原因噶啦，都系自己。自发地又买波衫啊，又买球衣咁样去唱歌噶嘛？ 咁咧，呢个咧有个小插曲嘅利物浦，即系或者其实唔系利物浦嚟香港咁简单，因为英超四国赛，系、有另外嗰三队嘅。我想讲系啦，有冇成日你话利物浦嚟香港？基本上仲有呢个里斯特城、水晶宫同埋咩西布朗啊？ 系啊，西布朗。 西布朗。 咁我着住里斯特城嘅衫入去嘅， 系啦， 前季嘅故事好吸引嘅。 系啦，咁有好多插曲嘅，例如讲紧话咧。 李斯特城咧有个龙门叫卡斯帕舒米高，咁开龙门球嗰阵时咧就俾利物浦嘅球迷猛咁嚷，唔知点解啊？ 唔知道啊？你真系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曼联咯。你唔知咩？ 关佢老豆打曼联，关佢咩事啊？ 睇啊，一个舒米高，一个伊云斯都系喺度教嘅。 喂，唔关佢事、 啊。阿 Win 都问我点解要 hurt 佢啊？跟住话好简单，曼联咯，就系、是、因为咁简单，因为佢有曼联嗰种嘅血统啊，觉得。 黐线佢。 系啊，真系 佢老豆，佢老豆打佢 Peter 舒米高打曼联， 冇计。 关佢个仔咩事啊？ 系噶啦，冇计噶，你问啲利物浦球迷咯，我点知点解啊？ 黐孖筋噶。 系啊，真系关事。伊云斯又系。 跟住咧，同埋咧，我成日咧喺网上咧近排。看到啲文章就闹紧啲球迷，喂，点解你睇利物浦明明嗰场英超四个赛都嗰句，点解你要着其他队嘅波衫？点解你着热刺波衫？点解你着巴松拿波衫？点解着曼联波衫？ 咁啊，唔系九成九啊，九成九都系英超嗰四队嘅波衫嚟嘅。 但系我又会觉得，即系嗰啲文章系闹嗰啲人，我又觉得冇需要，人哋着咩波衫都所谓啫。 系 你友谊赛又好，你唔系友谊赛都好，乜所谓啫？ 甚至系应该值得俾个 like 佢添，嗰啲即系着住曼联波衫嘅有啲胆识噶。我身为曼联球迷，我都即系又唔系话唔够胆，但我又觉得唉、哎，算啦，好似踩场咁样，唔系咁好啦。咩李成波衫？ 边个踩场啫？都唔系利物浦主场，嗰个香港大球场嚟啊！ 嗰度九成人都变咗利物浦人啊！平时都唔知系咪真系咁多利物浦。 同埋嗰场有赛嚟啫嘛，咁认真做乜嘢啫？ 冇计啊，好少有个咁嘅机会咧，即系我邓利物浦球迷开心嘅，好少有咁嘅机会咧，俾所有利物浦球迷咧聚埋一齐，系、一齐去享受呢个利物浦嗰个时刻咁样 嘅。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咁嘅乜嘢四国赛啊，乜嘢咩冠军咩邀请赛咧，呢啲全部有赛嚟、其实胜负咧。你输5-0都好咧，唔需要咁紧张。即系其实你当个 party 咁 OK 嘅， 唔得有体育精神噶嘛。 你觉得有体育精神啫？嗰班人喺场度争流摊嘅，最后讲真。 我睇咗四场咧，觉得佢哋类似都有咁样嘅默契嘅。就半场咧系踢真波嘅，即系上半场每一场都系几乎。今日一场嘅下半场都变咗争流摊嘅。咁呢样失望少少。 咁你呢啲表演赛真系太又紧噶啦，你等于拜仁，即系喺另外一个友谊赛入边，你输咗俾 AC 米兰4-0，你方佢真系因为两队系即系真实力 嘅分野。 系啦系啦系啦， 系。但系英超四个赛呢个就好啲咁，同埋咧我又相信利记球迷咧。有少少影響力嘅，即係當你作為一個球隊嘅隊員啊、運動員又好啦，你見到咁多 fans 支持你咧，就留極都冇咁好意思留嘅，咁所以佢哋表現都落力少少嘅，即係正常啊。 我對呢啲友誼賽我一係有啲保留嘅，係即係如果要俾錢睇嘅話，即係我自己個人偏見啫呢啲。 咁冇計啦，我哋又冇咁多錢去英國睇波。 唔係咁，唔係阿 Win 咯，阿 Win 咯。 係咯，阿 Win 就有錢啫。 阿 Win 咪有咯， 私人飛機飛嚟飛去。 係啊， 係啊，咁咪我哋呢啲窮人咪睇下呢啲都好啦，都安慰下自己啦。喂，不過講開友誼賽咧。我哋喺度睇英超四国赛啦，跟住我啲内地嘅同事咧同我讲，哇，佢睇嗰啲仲劲，我话我收工去睇波嘛，跟住佢话，你系咪上嚟深圳睇拜仁啊，睇阿仙奴啊咁样？喂，点解内地嗰度咁多好波睇嘅？ 佢咧，佢阿 MJ 头先讲嗰个咧，叫国际冠军邀请，即系杯定邀请赛咁样。咁咧，基本上咧，今年就有人讲笑就讲，即系我都唔识佢讲笑定讲真，其实就系讲紧话咧。真系有名气或者即系实力更加强啲嘅队咧，因为佢嗰个戏金更加贵啲啊，即系比嗰啲球队啲钱更加多啲啊，就去晒打嗰个国际冠军杯。反而咧英超嗰个四国赛咧，就相对比个次一级嘅球队，包括利物浦，包括利物浦就去打。即系你见嗰个国际冠军杯咧，系咩队打咧？ 全部欧联级噶，曼联啊、曼城啊、 曼联、曼城、皇马、巴塞啊、祖云达斯啊、 AC 米兰 啊，系啊， 阿仙奴啊， 系全部呢啲球队打咯。即系其实佢嗰个戏码嗱，虽然都系友谊赛，都系一个啲普通，即系所谓会揸流摊邀应邀请赛，但系个戏码咧，的确就比香港个英超四国赛咧就强好多嘅。 嗯。系啊，所以我当时即系我以为我自己睇英超四国赛好威啦咁样，跟住一夜俾人 KO 啦，一夜俾深圳嘅同事 KO。吓，你唔系上嚟睇阿仙奴对拜仁咩咁样？跟住话我唔中意睇。 系有曼联有皇马咁样 嘅。曼联就喺美国赛区嘅。 系美国赛区系啊。 咁啊，即系可能而家内地嗰个足球嘅氛围都开始劲啦，又多钱啦，咁佢都要嚟。咁不过又出咗我头先引言讲啲事情啊，吓车仔啊，吓得罪唔好得罪唔得罪得罪咗强国嘅网民。 其实呢我觉得即係佢今次得罪呢 ,MJ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佢点得罪呀， 佢好似喺 Instagram 嗰度两个片段，咁其中一个呢就用咗佢嗰个，我觉得即係如果你真係咁睇个字眼呢就係、是、衰㗎啦，即係 fuck China 咁样啦，佢用咗佢咩 poxa China 咁样。咁但首先一嚟佢係葡萄牙文嚟嘅，未必睇得明。咁而呢我唔肯定呀，但我乐意相信呢佢唔係真係一个咁negative 去闹嘅，纯粹就一个屌你呀咁样，白旗食咗饭未呀咁样。 即係同埋可能飲大咗啲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实就即係唔值得大家咁愤怒地去要人道歉咁样囉。咁但係同埋啦，如果大家用一个咁样嘅尺度，咁其实要佢道歉嘅事其实好多㗎喎。我都头先好似引言所讲更加多嘅事值得大家去关注啦。譬如话你既然都翻墙去睇 Instagram 啦，咁你会唔会都翻下墙去睇下刘晓波啊发生咗咩事呢？你有冇留意刘晓波啊？近嚟仲 有啊，咪个留意就系佢海葬埋咯。 海葬埋之后咧，好有趣啊！嗰班悼念佢嘅人咧，即系当然而家就又拉啦咁样。咁啊，直头话佢哋咧就唔可以喺海边度出现啊！而家话有啲人话有海就刘晓波啊嘛。 哎呀，惊佢哋浸亲啊嘛！咁你唔识游水啊？ 叫佢哋唔可以喺海边啊，同埋湖边出现啊！咁跟住有啲歌咧，即系我唔知系讲真定讲笑吓。有啲歌咧，近嚟系应该唔播得噶。例如啊，张惠妹嗰首听海啊，嗰啲咧好太啱啦，天海哭得声音咁样，哇太啱啦！即系觉得你咁样，如果你摆呢句歌词，嗱阿伯奇，你有够胆你今日翻去试下，摆喺微博或者系 微信 朋友圈咁样，天海哭得声音咁样，可能俾人封锁啊！ 吓唔系咁都系咁，国家咧都系唔想即系我哋嘅老百姓系啦伤心。系啦，咁咪想播啲多啲喜庆啲嘅歌， 系小凤姐嗰啲啊， 即系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嗰啲系啦。 你试下喺刘晓波攞诺贝尔嗰阵时，你播呢首歌，你每日播呢首歌一定啱啊！你睇要好啱佢嗰个政治意识啊！佢同刘霞佢都系咁讲噶，佢话我哋咧阿刘霞小姐女士啦，我唔知点样形容啦吓。就啱啱有亲人离世啊，咁啊唔好受到骚扰啊，咁所以我哋为咗保障佢、保护佢，就唔好俾太多人骚扰佢啦。咁所以我哋咧就系、是、令佢唔好同外界联络咯。咁所以到今日为止啊，我冇记错、冇睇错嘅话咧，其实佢都仲系失紧踪噶。 唉，真系呢啲真系阴公。我成日觉得咧，嗱，我哋强国身患者咧系不好爱国嘅。咁我觉得即系我哋呢个国家咁富庶、咁强大，又一带一路啦，又高铁啦，又成啦。即系我觉得咧，有啲事情咧系唔需要咁担心嘅。 嗯。 例如讲紧话，你头先讲紧车仔嗰个球员啦，咩坚尼地话个叫做 罗伯坚尼地， 即系嗰个小将嚟嘅啫嘛， 系嘛？ 即系一个僆仔，我谂可能廿岁出头， 系啊， 或者甚至廿岁都未到，一阵间再 check 下先。即系讲句啲僆仔，求其讲几句嘢，使唔使人民日报又大锣大鼓，又话咩唔欢迎啲咁嘅球队嚟中国咁？即系唔需要嘅。又或者讲紧， 反而系显得你嗰种即系我可以，我唔认为小家咯，认为系咪冇咗嗰种宽宏大量嗰种咧？ 系咯，即系例如阿刘霞咁，你老公又死埋啦，你弱质女子一个，你惊佢啲乜嘢啊？讲真，好坦白讲，你咪由佢咯。我唔好听讲佢点唱都好啊。我哋国家咁强大依家，佢都唱唔衰㗎啦，係咪先？係 啊。 係啊，咁我有时我真係唔明白啊，你驚啲乜先？你喺度即係你有啲乜嘢需要驚先？你依家讲緊话有辽宁号啦，咁犀利啦，依家辽宁号又话我睇新聞话有个大陆男人话得闲可以欺负下日本同朝韩国啦。咁你可能日本同韩国你都可以欺负啦，咁你唔使驚一个咁嘅小女子 啦。就纯粹系嗰种脆弱嘅玻璃心咯。 系啊， 即系觉得哇，我哋真系连啲少少嘢都唔可以忍下，所谓咩啊，星星之火啊可以燎原，我哋送啲少少嘅火头，我哋都去扑熄佢。所以连嗰十几二十人，好似而家都惨啊，失晒踪啊。即系去悼念一下啫嘛，即系有个朋友离世，我悼念一下都好正常啫。连呢一啲嘅悼念活动都想去阻止，即系唔系想去阻止，系阻止咗啊，扑灭咗啊，直头。 系咯，我哋呢啲系咯啲，我哋啲泱泱大国、文明古国吓，我哋强国系咪先？即系汉朝嗰阵时都唔会咁样搞你啦，你系咪先？即系系咯，即系唔会即系搞对搞咁过分啦。即系我会觉得吓。 佢又有佢一套講法嘅，即係佢已經將嗰種去描述事實嘅能力去 可以讲系极致啊，即系咁够可以讲到话系保护阿刘涵，佢讲得出咯。咁嗰班嘅被失踪嗰班人，佢有佢嘅讲法噶啦。咁但系即系作为我哋一啲观众啊、读者啊、听众啊、所有人啊，即系睇到呢啲事嘅时候，我哋要有嗰种吓批判式嘅思考，知道下佢呢嘅背后系讲紧乜。譬如话咧，而家我哋香港啊，除咗英超嘅波同埋刘晓波之外咧，香港都有其他波系我哋可以知下噶。 诶、哎，近排陈建波啦， 系啊， 上咗位啦，系、 啊， 因为佢啲态度好嚣张啊，位呢条 正啊，简直真系有风使尽嚟啊！ 系 啊，我觉得如果佢落嚟吹英超啊，真系 fit 晒。 啊，有时咧，我睇到呢啲咁嘅新闻片段咧，即系其实我成日有个讲法就系、是、咧，即系我自己年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啊，我成日觉得香港嗰啲所谓即系做官嗰班人啊，或者做议员嗰班人。人啊，或者嗰啲成功人士真系好成功，真系好值得啊！去效法去学习啊！ 以前我系觉得佢哋好值得尊敬噶， 系啊！但系依家啊，我睇新闻啊，呢班友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嗰啲态度啊、语气或者讲嘢嗰啲论调啊， 小学生都不如啦， 系小学生都不如，即系我觉得喂，你咩事？呢个系堂堂嘅议会嚟嘅，即系依家唔系讲紧。话喂咩咩我佢讲个嗰句咩话，即系我之前已经好容忍你哋班泛民点点点咁样，即系唔系讲呢啲说话咯。 都系小学鸡嚟噶，仲要系做嗰个财委会嘅主席系嘛？ 系啊，主席系、啊、主席，即系 佢有冇记错上一次嗰个快速表决系咪都系佢嚟？ 唔系嗰个吴亮星嚟噶。 吴亮星嚟嘅 ，OK。 系啊系啊， 即系就一堆堆啊， 系啊， 即系成班人啊。 即系我唔系话我特别偏帮泛民又好咩都好，我反而我系一睇到呢啲咁嘅片段咧，我系不。咁咧就喺度谂，哎，我哋香港咧系真系完全冇政治人才， 嗯， 亦都做官嗰班人咧，啲质素咧系低劣得好可怕，即系基本上，即系佢有啲嘢睇得出嘅 ，M J， 有啲佢可能讲一句说话咧，佢一啲论调或者佢讲一句说话嗰个营养啊，所谓、嗯、即系好似之前我哋讲书战睇书嘅营养，会睇得出呢个人咧，即系佢可能佢有啲。expertise 即系所谓讲专业性咧，系好劲嘅。但系咧，你讲呢个人系冇内涵嘅、 嗯， 即系或者你讲呢个人咧，即系佢讲嘢咧，唔系话真系一个叫做言之有物啊，所谓、嗯、即系唔系一个真系做大事嘅人。我难听讲句系 呢个咪就系、是、嗰种所谓。我哋因为而家咧入议会呢班所谓做官人咧，我哋唔系完全用佢嘅能力去俾佢坐呢个位啊嘛，好多时就系讲佢嗰个政治立场啊、政治正确而俾佢坐呢个位啊嘛。你话如果真系大家论资排辈、论实力去坐嗰个位嘅，几时到佢咩吴亮星啊、陈建波啊啲人，或者点会出现啊蒋丽云啊、钟树根呢啲咁样连字都唔识嘅人啫？就系、是、因为我冇、哦、办法啦，我哋而家所谓建制派系嘛。总之要一班政治正确嘅人咁样，咁啊，总之佢系够听话，系啦，咁我话知佢嗰个能力上可能系比较低吓，嗰、那个即系乜都问翻人嗰个容海恩， 容海恩 系啦，我话知政能力比较低都好啦，我都系用佢噶啦，咁所以咪衍生到而家咁样嘅情况咯，你见到呢班做官嘅，即系我听过啲建制派嘅 fans 都系咁讲噶，不知所谓啊，建制派自己佢哋都知啊。 系依家议会咧，其实嗱，我又唔特别针对建制派，甚至泛民，即系例如你黄碧云咁样样，我真系唔知佢做紧咩，老实讲，系啊，即系佢有时，即系我觉得呢班人咧，即系所以咧，好似早一集定早两集，即系之前都提过，我好悲观嘅 M J， 我系对呢个立法会系完全冇希望嘅，我觉得，即系除咗系啦，即系除咗个制度问题以外，根本上。香港系，我觉得系冇出现过一个，即系有政治人才，但系唔喺呢个议会入边。 嗯，我哋咧好成日都好期待有一个即系去到咩李光耀级咁样嘅政治人才咧喺我哋面前出现。咁而家当然就冇，未有啦，或者咁讲啦。咁但系呢个又系好多环境所逼成噶，即系而家嘅议会嘅制度啊，稍微有几个稍微见得人嘅，可能又俾人 DQ 啊。咁同埋我哋自己个氛围入边啦吓，香港人。为即系好似我哋早两节所讲，为咩都系为娱乐噶嘛？我哋自己本身都冇咁样嘅政治人。喂，如果好似去踢波咁啫嘛？如果我哋人不嬲全香港就九成人都中意踢波嘅，咁大家有好健全嘅体制去培育嗰啲踢波嘅人才，咁我哋自然足球都有好嘅成绩啦，政治都一样噶。我哋过去嘅咁多年，我哋究竟有冇大家去好关心嘅政治啊？如果由今日开始。或者其实由雨伞运动开始咧，我所以倾向正面就系话咧，其实我哋越嚟越多嘅年轻一代咧开始关注政治啦， 当我哋讲机会率啫嘛，如果有100万个人去关注政治，咁其中如果出现人才超绝顶天才嘅人系1/1000，咁我都起码有100个人啦。 有热情得嚟咧，真系有嗰个实力。即系咧，虽然可能大家听众未必认同，但系咧，即系想当年阿梁天琦即系喺度讲呢个台湾嘅200事变咧，基本上都令我即系事件系咪事变咧，都令我几印象深刻嘅，因为香港咧，你问依家立法会班议员啦，问佢咩叫200事件啦。我谂未必有一半人可以答得出，系啊，即系呢啲基本上喺啲我哋华人嚟讲咧，一个系好重要嘅政治大事嚟。但系我好相信，我哋依家在座嘅立法会议员有一半系讲唔出，系啊，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系咩嚟，系啊。 OK， 所以啦，大家多啲关注一下，即系自己身边发生嘅事啦。所谓即系吓。咩討厭政治啊？呢啲其實就唔存在，有人嘅地方，有利益去大家去所謂利益團體嘅地方，其實就有政治。咁大家關心多啲身邊嘅事，其實對自己都有個益處嚟嘅。就唔好去到哇，真係針吉到肉先至知痛，火燒到埋嚟先至知哇，好熱啊，就嚟死啦咁樣。咁其實就於事無補啊。好，咁大家聽多啲強國生患者，繼續關注大家身邊發生嘅事就啱噶啦。好，我哋下次再見。 拜拜。